是啥妖媚，什么样的时装都爱穿，什么样的歌儿她都会，啥妖媚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啥妖媚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谁。 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求生存，山转水转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眼睛望开来，全凭双手苦拼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，天边地边心难辨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的素有香。

为何还不回家乡？ So

江的浪花，又怎能登上巍峨的大雁塔？ 心中没有秀丽的西湖，又怎能走进美丽的阿诗玛？ 没有听过黄河边的唢呐，又怎能拥抱丽江和三峡？ 没有见过今天的高楼和大厦，又怎能屹立在东方？屹立在亚细亚， 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中华是我们的根，中华是我们的家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中华是我们的根，中华是我们的家。 眼里没有长城的彩霞，又怎能告别千年的风沙？ 心中没有黄山的绚丽，又怎能留住春秋和冬夏？ 没有听过北京的钟声，又怎能迈开纷飞的步伐？ 没有见过今天的乡村和山，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 天上的